又心疼。你的眼神闪烁透过灵魂灯，哦，我的爱神平静无法疑问。往日风中的玫瑰绽放在用心我的记忆， 看见一朵午夜的玫瑰在盛开，但我知道它很快就要凋零了，因为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夜歌讲述的是一个分手的故事，而且我们还看见了雨，这朵夜玫瑰会在分手前的雨中凋零。不信你听， 我在雷雨下的屋檐，午后一点你来电，直到这一天它终于会出现，像一道闪电。站在篮球场边的冰点，迎接爱情的极限，你小小声对我说，那么就这样了，但是满天的乌云要来了。记得脸上的雨点，视线忽然停了，天空也是黑的，我都看不见。分手前的雨天像一张凝固的相片，没有方向的我孤单站在门。

总是很贪心的，有时候想拥有全部，希望自己无比的强大，拥有征服欲，让所有人都臣服于自己的情感之下。而有的人却甘愿去享受小小的爱情，小小的关怀。来听今夜的第一首歌，就叫小小。 小小的战斗力可以翻越几个桥，小小的一颗心可以承载多少头，小小的这双手可以握住什么梦，小小的鞋缺一个口，小心的向前走。我走 是电视台的一名编导，经常晚上加班，

已经很难被感动，更不可能破碎了，除非你让我们回忆回到过去的那一天。来听听品冠的这首《爱你的那一天》。 你想我要段时间让爱情沉淀，再见面对他一点都不会想念，守了好久的信笺你有口难言，到今天才翻阅，是三个人的考验。爱如果有两面，你是领先，谁是浮生，谁要流泪自言。我不问那天那一瞬间，爱会再次回到我身边，你失去他的路线，昨天不必说抱歉。你想我要段时间让爱情沉淀，再见面对他一点都不会想念，好久的心间你有口难言，到今天才翻阅，是三个人的考验。爱忧郁的两面，它在蓝天，我在地面，拥抱够不够安全。天那一瞬间，爱会再次回到我身边，你失去他的路线，是昨天不必说抱歉。 转身要走，你沉默不语地望着我。今夜的风并不是很大，可你头发已经飞了起来。我转身离开，而这时我头上飞过一架纸飞机，我知道它意味着一种思念和留恋。过没有管，让它滑落在我的脚边，就这样，晚安，再见。 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，叫我这飞机的他，好吗？这飞机的折法，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。属于我。